政府女子中学向保安开枪，之后在宿舍带走一班的女学生。报道指共317名学生遭到绑架，警方相信他们被带到一处的森林。今次是自去年12月起尼日利亚北部发生的第三宗同类事件，相信绑架学生的目标是勒索赎金。州政府下令所有的寄宿学校即时关闭，以防类似事件再发生。联合国强烈谴责当地再次发生学校遇袭和学生遭到绑架事件，敦促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遭到绑架的女学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雨。正午时分，本港的气温普遍较寻日低6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日间温暖，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咁就喺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中线嘅坏车都系未拖走，影响佢一带咧都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富山道桥底。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咁另外啦，漆咸道南去公主道方向近玫瑰堂对开嘅意外亦都未清理好，龙尾排到金马伦道。咁就系漆咸道南去公主道方向近玫瑰堂有意外，车龙排到金马伦道。较早前佐敦道去九龙港铁站方向近柯士甸站嘅意外啦，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落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路隧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车龙去到翠屏南村。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白雀街，咁另外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27号，过了正月十五。昨日呢过了正月十五号之后，可以讲话我们过年的气氛就逐步会减低的了。但我相信可能我们香港的市民呢是想留住这个过年的气氛呢，这个冲下、多些红当当的东西，不想见到这么多不开心的东西。咁所以喺呢个正月十六嘅呢个星期六咧，我想特别攞一个我要特别去讲嘅，就系、是、我最近花咗相当嘅时间去将中国传统嘅启蒙俾小朋友嘅书，我特别攞出嚟去集齐佢。大家都知道1919年后的五四运动，我们中国的同胞鉴于我们的穷弱 污糟我哋嘅贫苦，所以当我哋好多嘅知识界嘅人感觉到面对呢啲贫苦、贫困、屈辱嘅中国，去揾出我哋屈辱嘅原因、贫困嘅原因嘅时候，我哋行咗一条路，就话系我哋嘅祖先俾我哋嘅嘢唔好，特别系呢个孔孟嘅学说。儒家的学说、考试的制度，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年轻人没有科学知识，我们不知道现代社会，所以中国需要德先生、蔡先生。德先生就 democracy 啦，蔡先生就 science。 那在上个礼拜，大家如果听到我讲到这个一个印锐的统计学家的一连串的数字，就知道我们是逐步在科学上已经追上去了。至于德先生怎样追、如何追，我相信我们的中国同胞都会逐步去找出中国特色的德先生的道路。但是问题就回顾1919年到现在的时间呢，我们有一样东西今天要回头要思考一下的。我哋成日都觉得啊，我哋嘅同胞礼仪不足，我哋嘅同胞好多嘅即系仪态啊等等，系好似好即系落后。但系我觉得事实上唔系咁情况。我自己喺推行嘅我嘅学院里边咧，我有一个叫 Burner School， 就系管家学院。管家学院咧，就是讲中国人的家庭生活里面那种的所有礼仪和经济社会文化的活动应该怎样做的。在我推动管家学院这个方向的时候，在我推动生活文明教育的时候，在中国我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成长、科学技术成长不能够离开我哋年青一代嘅同胞喺文明传统，无论系东西文化结合嘅，亦或发扬自己国家嘅传统嘅，喺呢方面系需要大下功夫。所以，我最近就做一啲时间咧，去将我哋过去接近1000年，我哋嘅国家、我哋嘅社会，怎样去启蒙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是讲一千年以来，不是最近这100年，是由宋朝开始。其实原来由宋朝开始呢，我们就已经有一连串的启蒙的这个对小孩子的教育。传统的启蒙的教学内容呢，这些叫做蒙学。蒙学即是启蒙的蒙，这些蒙学呢是很早就已经有，最早的一套是宋朝的。那这里呢就收集了8套是启蒙的这些的著作。第一套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三字经，第二套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百家姓，第三套就是千字文，第四套是诸子自家格言，第五套是叫做声律启蒙，是教人写诗写文章的，第六套重定增广言文，是一些即是讲我们行为的准则的。咁仲有第七套就是农民编影，亦都是讲年细路仔应有嘅生活行为嘅。最后就係幼学琼林。嗱，呢8种嘅喺过去1000年嚟一代一代相传嘅同盟嘅读物，即係细路仔嘅读物，即係嗰啲乡村里面嘅书斋，一个秀才就集中乡村里面嘅小朋友嚟教学呢一种同盟嘅读物啦。佢除咗启发识字之外，佢仲将好多读啊、写啊、这个音韵啊 等等，亦都有好多處理人際關係啊、家庭關係啊嗰、那個嘅格言同埋警句。咁所以，如果你細心睇下，你會發現喺整個中國近千年嘅對我哋嘅中國人民嘅教育裏邊咧，其實呢一套啟蒙嘅讀物咧，係一直以嚟咧都係存在喺全國各省各市各鄉嚇。嗱、啊，譬如好似佢呢度講《三字經》，就係、是、南宋王應麟撰嘅嚇。咁啊，有啲話係宋朝咧呢、這個末年嘅時候，叫一位叫做歐釋子先生嗰位老師撰嘅嚇。咁啊，到明清嘅時候咧，好多增補。咁宋朝佢哋而家都九百幾年啦，咁即係一千年嘅左右。好似《百家姓》就係、是、北宋時候編嘅，作者個名字已經冇咗啦，即係唔知道係邊個嘅嚇。咁啊，記錄咗568個字，將所有中國人嘅單姓咧集中咗佢，複姓60個，單姓436個，四個字一句咁嚟讀出嚟，又押韻。雖然咧嗰啲文字冇咩文理，但係咧係可以俾人中讀，而咧去睇到成個中華民族嗰、那個凝聚嘅狀態。咁啊，千字文咧係梁朝嘅時候周興志所撰嘅，係四句四句，總共250句一千字。呢啲咁樣樣嘅書係我哋一千年嚟小朋友喺學校教師教嘅嘢，就係、是、其實係我哋嘅核心課程。 星期六下晝兩點，葉國華主持《五十年後》。 有啲朋友就會問：去邊度攞到呢？咁嗱，呢啲其實都係度度都會攞到。不過，因為我哋已經由1919年嘅五四運動之後，為咗要批判孔子，就認為呢一啲嘅內容都係呢個落後嘅、錯誤嘅。咁於是咧，就基本上我哋嘅做法就係同個中華民族嘅細路仔整頓佢嘅教材，等於同佢洗白白、洗乾淨。但係我哋咧就連 BB 連水一齊倒曬佢。咁於是咧就變咗咧，我哋好多好多近百年嚟，好多中國人咧都已經唔再讀呢一啲書啦，唔再睇呢啲書啦。嚇，譬如好似《朱子自家格言》。我哋呢一代，即系我自己呢一代，仲识得背几句开头嘅。其实呢个朱伯庐嘅《朱子》，清朝写嘅，清朝初年写嘅，吓、啊、佢就系讲一个家庭应该点样由朝头早开始，吓、啊、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由开始执屋、抹干净、开门、锁门，每日嘅生活经验。都寫落嚟，裏邊有好多嘅呢個意思同埋道理喺裏邊。咁當然喺1919年嘅時候咧，就將呢啲同盟嘅讀書嘅嘢咧，抽出裏邊好多認為係唔啱嘅嘢，特別係抽出嗰啲所謂強調三綱五常嘅嘢。三綱就係所謂君為臣綱。父为子纲，夫为父纲，即系话皇帝啦、老豆啦、丈夫啦，就系、是、行为嘅准则尺寸。咁呢个三纲五常嘅道理咧，系被好多嘅知识界批判，咁啊抌咗佢。咁呢个都唔紧要嘅，我哋系总有啲嘢系污糟嘅，要唔要嘅？但系我哋不能够因为在这么多的内容里面有一些东西觉得不适合现代，就全部要丢掉它。那这个就造成了我们在最近这百几年，1919年之后，我们很多的中华文明的一种行为生活文明的一种减弱。那有人说， 有錢就會好㗎啦。咁係，如果生活富裕咗，的確文明會增加，但係關鍵問題仲係一個需要我哋知道乜嘢係應該做，乜嘢係唔應該做。咁呢啲嘢咧，原來喺過去1000年啊，都係喺我哋嘅同盟嘅著作裏邊咧，都已經有嘅。所以我特別借呢個機會喺開年嘅正月16日，想話俾大家聽，我哋係應該要注意呢啲嘢嘅。嗱，我相信好多好多年青人都唔知噶啦。我想讀幾段《三字經》俾大家知道。《三字經》第一句，佢係教人寫字嘅嚇，所以佢第一個字係咩字呢？係個人字。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嗱，呢四句就講咗個好根本嘅情況。佢話每一個人喺屋企長大嘅時候，都係善良嘅、可愛嘅，大家嘅性情、大家嘅品格都會唔差得好多嘅。當佢係 BB 兩三歲嘅時候，習相遠。如果大家分開咗，於是慢慢就有唔同嘅習慣啦，咁就大家有差別啦。狗不教，性乃迁。如果我哋长期唔对佢进行小朋友教育咧，佢嘅品质就会改变。吓、啊，佢话教之道，贵以专。教佢嘅办法系咩咧？要教佢专，要好专心学习。咁啊，讲到识孟母，择邻处。嗱，讲到孟母三迁，改自己嘅公住宅环境，搬去第二度。因为惊住个小朋友学咗出边嘅人，有啲其他小朋友学得唔系几正当，咁佢要孟母三迁，三次搬屋嚟教好自己嘅子弟。嗱，咁呢个《三字经》嘅呢啲开头呢啲说话咧，其实一啲都唔深，亦都系好基础嘅嘢。哦，佢里边除咗人际关系之外，又包含住。怎样跟人相处，怎样处理好社会的关系，怎样去做一个这个有道德有知识的人。特别有些呢是如果我们细心去看，你就知道他到后期就越来越深奥了。讲到中庸之道啊，比如说做事要中不偏，庸不逆，即是中庸就是不要那么多偏颇的东西，不要那么多随时咁样样改变晒、搞乱晒自己嘅嗰个啲嘅原则嘅嘢，咁一路就去到咩咧？这个历史文化，我最读嘅时候最有兴趣嘅，佢讲到佢话喺我哋过去我教书嘅时候，曾经引呢一段嚟批判，但系而家我觉得系值得重新思考过嘅，就系、是、最嬲尾《三字经》最嬲尾，佢话我教子为一经。勤有功，器无益，戒之灾如免力。嗱，咁当时我哋读新学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唔应该叫小朋友唔好玩，勤有功，器无益，净系挂住读书。嗱，呢个问题嘅讨论到而家教育界都仲喺处拗紧嘅，吓，究竟小朋友学习系咪除咗开心之外，仲有刻苦嘅一面咧？咁？嗱，咁呢啲咧喺教育理论上咧，去到《三字经》最后嗰一句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讨论。嗱，咁呢个咧就系一本《三字经》咧，已经引出好多好多嘅唔同嘅问题嘅讨论噶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日喺正月16日嘅时候咧，我系将我哋启蒙嘅8套书咧介绍咗俾大家。里面有好多有时候我每一次我而家最近呢喺某个时间呢我就会攞返呢一套书出嚟再读。所以我家人问我点解、你而家猛睇呢啲善装书去睇返呢个以前嘅嘢呢，咁我觉得係呀、我哋太忽略我哋祖先嘅嘢。他对我们的教导，嗱，譬如好似讲到呢个《朱子格言》里边，佢有啲咁讲，佢话 子孫雖愚，我的仔孫雖然不是很聰明，但是經書不可不讀，即是一定要學習。居身無其則託，他說我自己待個人對自己要則託，不要奢侈，教自己的仔女要行為要有尺寸有規矩。他說莫貪意外之財，不要說隨街執東西或者拿些意外發達的東西。莫飲過量之酒，連我們飲酒他都叫你不要這樣飲。還有一句我覺得是很值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他說與堅挑貿易無佔便宜，他說跟那些擔嘢過街賣嘢的一般的小販不要掛著要拿他便宜，要他便宜便宜便宜，是應該有一個公平的價格給他。他說見貧苦親鄰，見到貧苦的周邊的鄰人，鄰即是親戚鄰民鄰人，需多溫恤，要多些體諒人家，不要呢樣樣都覺得人家窮你就看他不起。咁佢好多呢一类嘅说话呢，我觉得都系教我哋待人处世嘅。其中佢好似佢有一句，我觉得又听完之后又好有感触嘅。佢话见富贵而生浅容者最可耻，见到人哋有钱啊，着得衫靓，好有地位，咁于是咧就成日低头哈腰，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如果见到人穷啲，咁就睇人哋唔起，喺处咧对人哋呼呼喝喝，呢种态度咧系一种咧即系唔应该嘅态度。佢甚至连讲到饮食，佢都考都顾虑埋。佢话无贪口腹之欲而恣意杀生禽，即系你唔好挂住食嘢，就鸡啊、鸭啊、鱼啊猛杀，食好多，佢话呢啲都系唔啱嘅。嗱，咁呢啲咧都系诸子自家格言里边。好有趣的内容。 这晚与你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我，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地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宕里，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你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 明白最初。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3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24宗个案，截至昨日累计确诊10951宗。首批585000剂伏必泰新冠病毒疫苗从德国运到本港，政府表示会在下个星期开放网上预约系统，让市民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具体安排会适时公布。运送疫苗的货机在朝早大约10:30降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到机场视察。政府表示，呢批疫苗抵港之后会经工作人员检查和核对，以确保符合产品规格和相关的冷链运输标准。疫苗需要储存在摄氏-70度的冷藏柜，会将疫苗存放在指定储存仓，以及放入经验证的冷藏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不论是内地研发和生产的科兴新冠疫苗，定是德国药厂 BioNTech 生产的伏必泰疫苗，都经过专家评估，获认可在香港紧急使用。市民应该以科学态度看待疫苗，不要轻信各式各样有关疫苗的谎言。林郑月娥在网上撰文说，现时需要市民踊跃参与接种计划，乐见开放网上预约首日已经有70000多人预约，首两星期名额在10多小时内爆满，政府会尽快开放更多名额。下星期私家诊所开始为市民接种科兴疫苗，相信可以带来更大方便。海地一所监狱发生骚乱，当局话最少25人死亡，400多名犯人逃狱，400多名嘅犯人越狱。事发监狱位于首都太子港市郊，官员话死亡嘅25人包括监狱狱长同6名犯人，其余系当地居民。部分越狱犯人已经被捕，当局正系调查事发原因。总统莫伊兹谴责越狱事件，呼吁民众冷静，又说已经下令警方采取一切行动控制形势。一批武装分子在当地星期四袭击监狱保安人员，部分犯人乘机逃跑。报道说事件可能与当地犯罪集团试图救出被关押的头目有关。监狱共关押超过1500名犯人，远超设计的承载能力。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中线嘅坏车拖走咗㗎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呢较早前喺西行道南去公主道方向近玫瑰堂嘅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 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咁另外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最后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富山道桥底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百雀街。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路道。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大家听完正月十六的新闻，我都是对讲到朱子自家格言呢是有一种兴奋，因为我们常常都批判我们的国家太着重考试啦，读书就为了考试啊，不是为了追求知识啊，咁所以呢我们这个科举制度是错的，是不好的。但如果你看到里面朱子自家格言里面最后尾那里，他说读书志在圣贤，读书是志在提高自己的品格和行为，非图科第，不是只是为了要考试拿第一去做官。他说为官心存军国，他说做官的人要心里面挂住个社会，起计加身，身即是身家个家字和个身体个身，不是说只是挂住要赚多些钱。他说我们做官服务社会就是为了使到社会进步，而不是个个呢去这个做些贪官污吏。那这里呢你看到他最后呢是讲到怎样做一个安分守份安民，安民顺时听天。他说为人若此，恕乎近矣。那你看看他从人从这个最简单的开始一路讲到自家，讲到咧做官，讲到服务社会，讲到环保，讲到咧对穷人嘅即系呢个俾自己处境唔好嘅人嘅态度吓，讲到自己，譬如有一句，我成日都喺我自己嘅生活里边又会引用嘅，佢系咁写嘅：善欲人见，不是真善；做善事想人知，就唔系真系想做善事。惡恐人知，如果你做惡事你好驚好驚，你做咗件事你好驚人哋知道其實你係做緊一件好大嘅惡事。嗱，咁呢啲呢你都睇到呢喺我哋過去一千年啊不斷教導我哋中國人沉澱呢個文化呢係幾咁重要。所以呢度就回頭講到我喺前嗰幾個禮拜談到關於人类命运共同体，谈到关于文化的对峙的问题。在看 Professor Huntington 的那个著作里面讲到，他说文明是没有高低的，没有说哪个文明就是永恒的真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的文明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特色，是没有一种文明是可以 dominate 全球，他就是唯一的标准，其他同自己不同标准的就是邪恶，就是错晒的。他说根本没有这种情况。他很详细分析现在世界上几种文明体系，英美的文明、美欧的文明最近这二三百年占了上风，不等于他是一种永恒。 嗱，咁呢個講法咧，同我喺20几年前，當時我讀一套書，呢套書咧就係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有一位叫做伊拉茲洛教授 ，EABCD 嘅 E 啊，拉茲洛教授，佢係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關於人類系統學嘅專家，佢寫咗個報告，同一批人寫咗個報告。呢個報告係向21世紀嘅我哋人類去提出我哋嘅方向。嗱，當時佢係20世紀末，佢草擬呢個報告嘅時候咧，係1970几年，係羅馬俱樂部。嗱，羅馬俱樂部咧喺上個世紀70年代嘅時候咧，係一個好著名嘅世界頂級嘅智慧嘅組織。咁當時羅馬俱樂部咧有一啲嘅每年嘅嗰、那個開論壇咧，好多一流嘅大專家、學者、政治家，包括薩切爾夫人啊、Kissinger 啊、盛田昭夫啊，好多世界嘅呢個政治家、名人、大企業家都去出席，唔係好多人嘅咋，係一個圓桌性質，就大家暢所欲言，講佢對世界嘅今日、明日有咩嘅睇法。咁呢個羅馬俱樂部嘅嗰個活動，後來咧就佢嘅總部又搬咗去布達佩斯，咁啊叫做布達佩斯俱樂部，都係咧去指導人類嘅文明生活互相之間嘅來往嘅，嚇。咁佢哋指出人類嘅文明而家存在嘅最重要嘅問題就係環境問題。嗱，請注意，上世紀70、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大学者们已经指出世界面临最重要的是环境污染、环境的变迁的问题，因此希望全人类要注意。他又提出这个三个结盟，这个三个结盟在我自己的工作里面我列入我自己的座右铭，就是与科学技术结盟，现在大家都见到了科學技術很重要。第二，以文化藝術結盟，文化藝術結盟，文化藝術不是只是講一個民主、一個人權、一個自由這些概念，而是整個世界各個民族他們在文化藝術方面怎樣去昇華人類的這個的智慧的提高。第三，他就強調與普世的宗教的仁爱结盟，即是说仁爱结盟是很重要。罗马俱乐部在上个世纪对人类的忠告就出了一本报告，叫做《决定命运的选择》，是劝喻我们21世纪的人类，即是我们现在要怎样去对自己的环境的保护，对人类的共同命运的关怀。所以我后来将这一本的报告看完又看，我就发觉现在很多东西呢就是中国政府在说推行的。因为报告里面曾经讲到，他说我们这个报告最重要的是给各国的有权势的领袖人物去在自己的地方推行。在这个报告里面并没有将这个西方式的民主的制度是看为唯一的终极文明，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没有这种终极文明，全世界过万年以来都有自己不同民族的不同的文明在里面，没有一个是终极。 张眼看目前，没有一些可比那天。每日与他相见都欢笑，太快乐，我愿留住每一天。 季雨绵绵，在那街边，让雨水轻轻浅，雨水丝丝打我心都甜，好比爱神的小子。情缘任它自然，爱恋源源不断，旧的梦才完，又有新的梦来源，但初恋偏惹怀念。渡过多少欢欣昨天，怒恨爱恋偏偏多变，这快乐背后藏着了凄酸，相对再无言，若有交通定会倾诉没完，两个心躺不可以相连，相见有缘不言，情缘任它自然，爱恋源源不断，又有新的梦来源，但初恋偏惹怀念，情缘任它自然，爱恋会远远不断，旧的梦才完，又有新的梦来源，但初恋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拉兹洛教授这个当时他的科学定位，他自己的定位呢，是美国的系统哲学家，他提示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方向。他说人类在二十世纪已经经历了四次巨大的浪潮。一个浪潮是上个世纪的初，叫做布尔什维克浪潮，即是共产主义了。第二，跟着就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的浪潮。第三，二战之后殖民地的解体，就是非殖民地化的浪潮。第四，就是全部知识信息普及了之后，一切加强透明度，它叫做公开性浪潮。他说我们21世纪，你们即是我们这代人，一定会面临第五次浪潮。这个浪潮会带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生态生物的灾难。今天我们将这些报告再看的时候，觉得不是说他们是预言家，而是因为他们是系统专家。他们总结人类的系统的互动过程里面，最后会变成什么呢？就是整个地球的自然状态的出现崩解，大量的生物的情况的变化。大的生物我们说，哎呀，要保护这种生物，保护熊猫，保护什么保护什么，你还可以见得到，你摸得到。但是还有一种的生命是我们很不注意的，就是在我们的周边环境里面，各种细菌，各种的病毒。我们叫它做病毒是用负面的讲法，但它是在这个宇宙，在地球，它有它生存的位置，有它生存的空间的。它和我们之间怎样构成一个共同体呢？ 呢、這個就係我哋互相適應嘅問題。我哋任何稍微讀過身體系統嘅都知道，我哋每一個人由細胞同埋細菌組成，我哋周邊度度都有呢啲病毒，度度都有呢啲細菌。我哋叫佢做病毒，就話因為佢使到你病，但係佢亦都覺得你有啲嘢係做得唔適應佢，佢要改變你而使到佢能夠生存。所以經過咗舊年咁樣樣嘅我哋所面臨嘅嗰種困難，我無意話我哋人類有啲嘢似乎係活該，即係話我哋做咗好多嘢，有啲我哋係可以隨便去滅絕人滅絕嘅，譬如就係獅子、老虎、大笨象，你可以咧搞到佢滅絕。但係我哋唔知道喺我哋嘅身邊有好多其他嘅生物嘅個體，佢同樣要生存，佢有可能使到我哋滅絕。所以呢啲嘅系統學家咧，喺舊上個世紀中期作人類嘅未來嘅研究嘅時候，就已經指出生態同埋生物環境，特別係微系統嘅環境，會對我哋構成嘅災難。因此佢哋就指出，要應付呢啲環境嘅變化，唔係單純去追求呢個經濟政治嘅系統，而係需要文化、哲學、藝術、仁愛嚟共同普建一個新嘅世界秩序。至於我哋現在為咗政治嘅原因、地緣政治嘅原因，我哋連處理一個疫苗嘅狀態都咁政治化。其實有時候我喺處咁諗，呢啲嘅菌或者病毒，可能對住我哋呢啲做法，佢喺處點解呢啲咁嘅龐然大物會咁樣活動？咁佢咪根據我哋嘅活動嚟反應咯？咁嚇，所以你睇到話最近呢啲病毒變種。去到南非又变种，英国又变种，我好相信咧，最后我哋都只能够共存，大家一起适应咗、平衡咗。所以当我哋要同细菌、病毒都要共存嘅时候，我谂我哋唔能够认为美国嘅西方文明嘅代表、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嘅代表就不能共存。而我好相信喺随住时间的过去，共存、共同发展，总是我们能够生存的一个需要做到的事。至于我们能够生存几耐，霍金教授说，他怀疑我们的智慧能否再生存200年，继续下去呢，他说都很难说。不要说机器人的问题，现在有疫的问题、疫症的问题，都是看到呢，我们这些貌似好好叻嘅人類，係咪真係好叻咧？咁我諗，我哋自己都要對自己打個問號。拉茲諾教授咧，係呢個美國嘅系統學家。我認識佢咧，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家瑞教授就介紹我認識佢，並且咧將佢嘅著作咧俾咗我睇。咁我本來喺曾經一段時間咧，我係想邀請佢嚟香港嘅。咁啊，嗰陣時係1999年，我想邀請佢嚟香港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啲香港嘅知識界做一啲關於人類系統科學嘅演講？咁啊，但係可惜咧，當時就係出現咗國內一啲特異功能的研究的那些潮流，而拉茲諾教授在那時剛剛就是側重想講一些靈異的功能，即是人控制不到的靈異的功能，包括靈魂，包括很多很多我們摸不到的訊息，那些東西他正在做這個研究。所以社會科學院的朋友就說，喂，葉生，你這個時候請他過來，怕引起啲誤會，因為啱啱開始講緊呢啲嘢嘅時候， 而你又请呢个咁嘅世界级嘅教授嚟讲呢样嘢，会唔会好似我加油添火咁样样？佢话迟啲先啦，咁咁是一角低，就数以十年计。我而家咧都唔知拉兹洛教授本人仲喺唔喺度，吓后来知道佢去咗布达佩斯，咁所以我觉得我哋系需要向全世界好多好多花咗好多时间嘅专家去学习嘅。我喺1999年嘅时候睇完呢本书，睇咗第三次，我话我对拉兹洛教授嘅系统学受用无穷，吓每读佢一次咧，都觉得有所启发。咁佢呢本书佢嘅研究报告，佢话呢个报告应当啊，俾阅读嘅对象系应该系国王、总统、主席、总理、部长、大企业家，因为佢哋嘅权力系影响咗人类嘅生活嘅前途。所以我哋系需要医治我哋全人类，佢叫做咩呢？叫做恐龙综合症。恐龙综合症，咁佢嘅意思即系话咧，我哋自己喺地球上最后，我哋系消灭咗自己，咁就系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一个概念。所以我最近读一啲习近平先生嘅一啲讲话，我发觉，咦，似乎佢身边嘅智囊可能系将呢本《人类命运嘅抉择》啊，呢本报告系俾佢做咗摘要俾佢睇，因为佢讲法就系要俾啲国家主席们去将人类嘅命运搞好佢，唔好净系睇住自己本国。 讲旅行，讲买金，别太认真。越话越开心，别讲游行，夏威夷阳光比较真，听到笑云。 美句外边有记者， 只想到这些， 问问那个换大车， 不想讲那些，只讲讲者。讲结晶，大概是兴，就唱论心经。 若不谈情，亦不幸能讲一万声真正感性。 日夜拼未波，要恶波， 讲普选最痛， 但是未去买好报告， 讲心经最高。 风雨只需要不介意。